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闹钟响了没？7点01分，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提早跟大家打招呼，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鲸鱼。 各位好，我是听到这个我就不由自主想唱起来。 算了，昨天是周四，昨天已经过过瘾了啊。今天不用了，但今天呢，因为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所以我们待会儿啊要把这个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歌曲稍后送给大家。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光线台的气温是23.8度。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较多，西北部有雷阵雨，受到阴天的这个影响呢。预计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气温确实不算太高，但是呢湿度比较大，午后的闷热感还是在的，所以呢也请各位来注意适当的防暑。另外呢也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啊，最近呢雨水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山区的土壤接近饱和，周末出游的时候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地方游玩，以免发生意外啊。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是阴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您出门记得要带伞。然后呢，夜间会转为多云天气，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哎，这个总体来说呢，这两天的这个湿度还是挺大的哈。该怎么说呢？气温虽然不太高， 舒服舒服， 但是还是挺养人的哈。 哎，到了30度中间的这个区间值了。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 好嘞， 第一名是晨晨，第二名张胖胖，第三名是伊斯达摸摸，第四名是飞鸟，第五名是周娟。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啊。第六名呢，蒲公英；第七名，新韵 Elena；第八名是北京平谷龙格；第九名竹叶；以及第10名考拉。啊，今天这个签到排行榜呢，这个2021年的第一次签到，比以往来的早一些啊。 怎么了？你要给签到前10名都买一杯秋天的奶茶是吗？ 哎呀，所有的人都买一杯吗？损失有点大呀。 那明天毕竟是要过节嘛，哎，那明天呢要过节，昨天我们就已经开始预热了，对不对？ 对。 大家把 BGM 选好了，今天我们当然要聊一点深刻的话题。 明天，一个古老的节日，七夕。相传在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会在鹊桥相会，天上的情侣在这一天迎来一年当中唯一一次见面，而地上的情侣在这一天相约同行，表达更美好的向往。把祝福送给明天将要度过七夕节的每一个幸福的人，祝福你们。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当然不会。 哎呀，都说了是明天，明天，明天再祝福你们啊！哎呀，这个有对象的、出去玩的，是吧？祝福，祝福都送给你们。那今天呢，我们要把拥抱送给每一位单身的朋友。各位啊， 你的每一次错过都是为了之后遇见更好的未来。当然，对待感情不负责任的，我劝你善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在爱情当中你学会的一个道理，无论是相爱当中的人，亦或者是孤身一人的你。 哎呀，不得不说啊，上一次我听到这段唢呐的时候，还是在菊次郎的那个七天以前碰到菊次郎的时候。然后这一次呢，听到了这一段呢，我就觉得好像那个叫什么？ 你是开玩笑说菊次郎的头七吗？ 你干嘛非要说出来？我说的已经这么隐晦了，好吧？ 我知道你的梗，我知道你的梗。 是，但是呢，就是而且我刚才听到前面的时候，我还想，大佐，你别说啊，除了当导演之外，好像当个松井司仪也还有那么有那么几分神似。刚说到这儿的时候。刚才他的恋爱循环想起 来，对啊， 我就觉得这种婚庆司仪哪儿吵去啊？ 但是大佐说的对啊，明天才过节呢，今天着什么急啊？今天当然是要我们在一起上上课， 好 吓人，学习了。 我就顾着听他刚才那个吹唢呐了，他到底要、啊、要跟我们来聊个什么道理 啊？明天要过节嘛，他们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过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抱团取暖，来学一学，说一说你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 你昨天放歌就。把人的爱情鸟给搞丢了，今天先上来修炼一下爱情， 是这样的， 好苦情啊！ 我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因为最近呢，总有人管我要我的那个午夜歌单，哦、对不对？ 这也是我的午夜歌单当中必选歌曲，修炼爱情。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上，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想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后悔让你们在上班路上总是管我要午夜苦情歌单？现在在上班路上还笑得出来吗？ 不是，别人问你要苦情歌单，没有想在七夕前夜来要这个歌单，很奇怪。 让伤害来得更深一点。 对，你今天不应该给大家一份歌单，就让大家明天好用。你给大家一份歌单， 我昨天已经给了嘛， 让大家后天好用啊。就明天之后很伤，你知道吧？后天好，一个人暗自排遣、啊。 你看，我为了就是让这个事情来得更好接受一些，昨天是不是七夕的 BGM 已经提前奉上了？哎，你现在回复歌单两个字还可以看得到啊，昨天的这个七夕的歌单。 我还想要更多明天的歌单，我不想提前准备后。而且你知道，我非常喜欢林俊杰，但是我那天在想你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想不应该放《秋恋爱情》，应该是学不会 啊，还是 学不会？ 这样吧，今天就林俊杰专场好不好？因为我的午夜苦情歌单当中有很多一部分都是林俊杰的歌。 就是这个爱情里什么道理嘛？就是还是学不会，对不对啊？ 但是你看，御猫驾到已经很熟悉我们早秀的套路了。他说果然有反转，我没有猜错，大佐。 是，但是大家呢，这个你看这个道理啊，大家确实有点说不清楚。有的人呢说，这个乐高爱心呢说，他说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去包容，如何去经营。哎，这个是他算是他总结出的人生经验哈。 哎，没错。还有像生黑猫萨玛说，遇到对的人，没有那么多的物质要求，哪怕裸婚也可以奋斗出一切。我和媳妇儿结婚的时候，甚至我连彩礼都出不起，在出租屋里当新房，开着某品牌古早的车型。后来呢，我们买了房子，有了更多的大家看起来很羡慕的东西，两个人互相珍惜，不作妖啊，真的一切都会好的。 不作妖，这句话是全文的文典是吧？ 哎，不作妖这个很重要，配合着最近的一些热搜来看，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真的一切都会有的。给媳妇儿的钻戒已经到了，好看不？哎，给我们秀了一下，哇，六爪啊，羡慕呢。 这个说说你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啊，周周说，这个吧，我想送你一首歌，静瑜，李宗盛的《爱情》，它没什么道理的。 这是一首歌是吗？ 是啊， 今天已经开始给我安排歌单了。 安排的啊、 先是学不会，再是李宗盛，对吧？ 是啊。 用户1840IG 说，最好的爱情不是1+1=2，而是0.5+0.5=2。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又生个孩子，是吧？ 不是、 不是这意思吗？那是什么意思？ 是各自退一步，相互理解，海阔天空。 0.5+0.5=1。 不是、 等于零。 哎呀， 那怎么就能等于二呢？ 你这数学这么好，你高考的时候为什么不发挥一下进清华呢？ 我数学是挺好的，那个等于二我还是学不会啊。今天这首歌好好用，你知道吗？还是学不会啊。 行，我今天破天荒给你安排林俊杰两首歌，学不会今天一定让你听到，好吗？ 宋艳君说，这个上杆子不是买卖，不要一味的付出。哎呦，这个好人间真相啊，是吧？ 啊，也是，这算是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啊。 哎， 伊斯达摸摸说，没有完美的人，请卸掉所有的滤镜，平常心对待，从60分开始相处。每一个人的优点都是加分项，要学会发现美，多学着包容，就不会太累了。 哎，说的挺好，而且还挺押韵哈。 嗯， 做表的新人小姐姐说，不能只看男人表面对你好，还要深入了解他到底这个背景是如何，和家庭如何，最好能跟他的这个家人相处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嫁给这个人，否则后悔就是自己，吃苦就是自己。哇，这个段好实际啊。 对，说得非常 对。太子也提到了说，从上次感情当中我学到了一个道理，就是沟通的重要性。以前我可能更多的都是把话闷在心里，导致对方并不了解我的想法，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的误会。就是一定要说出来，哎，就让对方猜是猜不到的。 哎，我发现你今天这期话题啊，让我悟到一个真理。平常呢，让大家呢说点有点哲理性的话什么的，说不出来。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哎，对，但是一定要说两性关系的时候，那个哲理啊，那真的是，你看六一说，两性关系里的三字经，我爱你，对不起，我在忙，有时让人喘不过气，而我累了反而会让人如释重负。 哦，学到了。 哎呀，哲理哲理哲理， 你还敢说自己学不会吗？ 哎， 现在就包你学会， 学会 包学包会啊， 包学包会，好吓，这是什么辅导班啊。 好了，放心，今天在上班路上不只有苦情歌，还有一些欢乐的和经典的歌，比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经常喜欢带来的反转的大作，拥有一个老灵魂的大作，要在今天送给大家的，来自枪花乐队的。 你今天这个午夜歌单好吓人，先放一首那个苦情歌曲，然后就来首枪花，你知道吧？ 当我说我要奉上苦情歌单的时候，我的午夜歌单的时候，大佐说我也有，我也有，然后他就送上了这首《Don't Cry》。 Sorrow and 接连收到了卡萨布兰卡、加州旅馆以及 Don't You Cry 的歌单以后，我对大佐又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放个唢呐什么的根本就不算什么。 乔花还没唱完，这句话说完 结束了， 是 强行拉下去。 Don't Cry 这首歌曲呢，但是当时听完以后呢，我们一众小耳朵过来说，听这首歌好想泪目啊。 啊，对 Super J 说了，这简直是催泪神曲。为什么今天让大家学道理，但是要把气氛烘托得这么伤感呢？ 嗯，对啊，我也想问这问题，为什么？ 这可能是大佐的问题吧。 哪是大佐的问题？ 大佐，你出来。 那个修炼爱情是你放的吧？啊，我就看你下一首要放什么，好吧？ 大家不是想要我的苦情歌单吗？ 对啊， 今天已经整理出来了一部分啊。 是。 哎，但是你看，很多的朋友过来跟我们介绍了，还有一些朋友非常的虚心求学。慢啊慢说，我的恋爱史太简单了，我只有这么一个初恋，我想想没学到什么道理啊。学会爱算吗？哦，就学会爱很重要啊。 对，就 我怎么觉得这是凡尔赛的一段？就你俩除了也没有别的是吧？也没有什么争吵，也没有什么包容。 展开跟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说如何学会爱，就是学会去爱，学会接受爱，包括学会爱自己，其实都很重要。 对，最重要的是，就是跟你刚才这个逻辑来推理的话，一飞这一段确实是，他说，我想你要是问爱情当中学到的道理，我想我这周呢参加了有台的 K 歌节目，录了一首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首歌的 MV 当中最后那一句，我已经变了但也来不及了，两个人的距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远，所以呢珍惜当下的机会，不要把后悔留给自己，改变从现在开始。你知道我从这段学到了什么吗？ 嗯， 就是一飞他的爱情的观点是从 MV 当中学到的。 但是 MV 也是浓缩的这种，就是 我知道，但是你自己都没有体会，天天看别人的经历， 去谈一段恋爱去。 对啊， 飘摇的云说，无论处在什么阶段都要做自己、 嗯、 不要因为另外一半的期盼而迷失而盲从，只要彼此心中有爱，就算不完美的自己也会是那个对的人所欣赏的，彼此就会携手相伴同行、 嗯、是。但是周周每次怎么都这么人间真相呢？他说我学到的道理是，即使上交工资卡也一定要留一些小金库，不然送不出礼物、嗯、会发现有比小金库死得更惨的方法。 这个真的是 就全上缴了小金库，万一没有钱买小礼物。 你这个真的是非常实在的爱情当中学到的道理啊、 哎、呀，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没有想到大家今天都这么诚恳哈、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嗯、小珍儿说，哎呀真不错今天的早秀、嗯、修炼爱情加 Don't Cry， 快学不会和加州旅馆给我安排起来。 那个一会儿就看鲸鱼的了、啊、 等一等等一等哈、啊，不能上得这么猛。还是要给大家一点闪甜歌，引力陷阱。 自悬浮着随风漂流，一想起你就脆弱，心突然坠落在无边的黑洞。我始终游走没有出口，迷失在你的宇宙，坍塌时空陷入你的致命温柔，连呼吸也会来不及，不小心落入你的引力陷阱，无止境的回忆被拉进失眠的银河系，我的身体只能够勉强抵抗，无法脱离，要怎么才能忘记你，我已经落入你的引力陷阱，无止境的夜里为什么还是想着错过的流星。我始终游走没有出口，迷失在你的宇宙，坍塌时空陷入你的致命温柔，连呼吸也会来不及，不小心落入你的引力陷阱，无止境的回忆被拉进失眠的银河系，我的身体只能 引力陷阱。 这首歌曲也算是你的午夜歌单之一吗？ 啊，不是午夜歌单啊， 嗯嗯， 我觉得这是蛮舒服，就是很放松的一个歌。 对啊，我刚才想说，如果这是你的午夜歌单的话，那我的午夜歌单还是不要放了，就是比这个苦情的多。 还是学不会，没没 没，还是学不会是里面最不苦情的一首。 最苦情的，你说一首出来震震我。 嗯，我回去看一下。你忽然要震震你，这个就好像有点有点难。 好了好了好了，有点难为您啊。嗯，但今天呢，我们除了来问一问大家爱情当中学到的道理，就像刚刚一飞说的，其实很多人谈恋爱的次数很少，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去分享朋友的。 人家没说谈恋爱的次数很少。 没，我就是说大部分，我没有说一菲，就是说可能也是通过分享朋友的恋爱故事，看 MV， 看电影，看电视剧， 嗯， 然后从中琢磨出来一些道理，对不对？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推荐一部爱情电影。 哦，就 是由王彦霖跟焦俊艳领衔主演的日常幻想指南。 哎，日常幻想指南，你看啊，就是如果呢你平常没有什么道理，你可以在影片当中去找到很多道理。影片呢讲述的是男主在一次意外的雷劈之后，获得了与物对话的能力。对，也就是你想的那个各种物品呀，和马桶谈心啊，和狗聊天啊，跟冰箱打招呼，甚至被长椅追着跑等等等等。 嗯， 对，孩子啊，这是病啊，得治，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时候就应该适时的想起一首歌，就是你是否有超能力？没有超能力啊，一首他下了夏天。 我们的超能力的歌曲就这么准备唱出来了？ 没有超能力啦，今天都说了嘛，这爱情当中学到的道理，刚刚的歌曲都太苦情了，我们来把这个氛围重新改一改啊。当然了，继续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你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 好嘞，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五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是8月13号，但是今天呢有两份音乐早餐想要送出，因为呢两位妈妈都想要抢在这一天的时间送出他们的祝福。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份早餐分享人糖糖，她说一年又一年啊，过得太快了，我们又要长一岁了，当生日撞上我的娃仔们的毕业典礼，也算是双喜临门了。我的宝贝们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在这里呢也想对我的宝贝们以及即将开始新旅程的一年级的小豆包们都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幼儿园踏进小学的这一天开始，你们就开启了一生的勤奋读书的第一步，也希望你们从此以后浪迹天涯，拼搏于书海，人生从此不一样啦。今天呢糖糖要为我们制作的早餐是裙带菜豆腐汤，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来看看具体怎么做。首先呢准备干裙带菜10克，内酯豆腐一盒，还有4个鸡蛋，枸杞8颗，油盐胡椒粉适量，以及一些鸡蛋哈。我们来做好之后呢，把裙带菜提前10分钟泡发切断，然后呢锅里放少许油，然后去煎炒鸡蛋，炒匀以后再加上开水再次煮开，倒入裙带菜和豆腐块，中火煮上6到8分钟，放入刚刚准备好的盐还有胡椒粉来调味，再撒上一些枸杞，关火搅匀就可以盛出了。嗯，这样一份好吃又不长肉的裙带菜豆腐汤就已经做好了。今天糖糖说我想点一首来自陈学冬和宋佳的一年级送给我的小宝贝们，那今天就先把这一份早餐送给大家，稍后我们再来吃一份早餐吧。 同学讲， 仔细听， 表扬他， 当我背上书包出发，第一次离开家，做妈妈的小尾巴，我学着长大。叮铃铃，开始上课啦！ 上课啦！ 小嘴巴不说话，小耳朵听老师的话， 仔细听讲， 举小手回答。操场，风吹着口哨，阳光可健康。 叫醒小青蛙， 天边的彩虹想要出门玩耍， 明天像个小朋友，他说你好啊， 未来是他的家，牵手去看他。 为什么是汪哥？为什么没有松子里？ 照顾世界上的小花， 谁是 太阳？好像妈妈， 宝贝儿， 照顾小小的我成长， 快快长大， 老师辛苦啦。我想学校的树苗。说声老师好。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刚刚已经尝到了一份裙带菜豆腐汤的早餐。那今天的第二份早餐呢，来自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小猪要革命，他要教我们制作烤蛋挞，自己在家里用烤箱制作。赶快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了。其实啊，做法非常的简单，我们就要买现成的蛋挞皮儿，准备两颗鸡蛋，白糖少许，柠檬汁若干，给它们搅匀过筛，然后放进蛋挞皮儿里面，烤箱上下火200度烤20分钟就可以了。看看这个成品还真的是挺诱人的，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水果切块放在蛋挞上。小猪要革命说，8月14号，也就是明天本周六，是我老公和谢儿周周的生日，我希望在今天早上可以给他点播一首歌，他是早安音乐秀的铁杆粉丝，也快混成月月鸟的黑粉头子了啊。不过家里啊，自从有了我们团团以后呢，我对他的关心啊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请相信我，还是非常爱你的。所以今天呢，借由音乐早餐的这个机会，想要点播一首起床歌送给你，希望你可以清醒的开到公司，每天都元气满满，不用加班。也可以对你提一些更高的要求吗？希望你可以早日接手哄宝宝睡觉的这个重任哈。妈妈在这里非常的感谢你啦。那接下来的这首阿斯的起床歌就送给你。 梧桐树下的天空已泛白，地铁站台早已人山人海，我要赶快醒来，还有次饭团要买。电梯关上的前一刻进来，红色高跟鞋优雅的被踩，我要微笑忍耐，告诉自己最美的不过意外。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新一天的嘈杂是关心我的方法，奋斗从不分时差，噼啪啦噼啪。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把生活千变万化，哪一种我的潇洒，面对然后享受它，我终将到达。 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今天送上了双份爱心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哎，今天这个马上要到七夕情人节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放双黄蛋吗？ 哦，也不是， 也不是。 其实每天我们这个音乐早餐只接受一份预定，包括之前有撞期的朋友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有我们工作人员跟大家沟通过，说想要调期啊或者怎样的。但这次沟通的时候，就两位妈妈都非常坚持，不，我一定要在这天放，就沟通无果，然后最后说没关系，哎，大家就是想送出一份祝福嘛，然后呢，我们能安排的就尽量都安排一下。 还是学不会，算了，就是给大家都放了吧哈。 啊，来，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啊。 对。 但是我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就是，真的是，哎呀，看人秀恩爱的时候，心里真的会觉得酸酸的呢。比如说，周周刚刚在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正在跟大家说，哎，我就给我老婆准备了什么礼物哈，明天，结果突然猝不及防的一段音乐早餐就送上来了。明天是他的生日，也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了。 是，哎呦，这周周呢，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在爱情当中的抠门小技巧。 抠门。 没想到这个，没想到老婆这么大方，是不是？ 没呀，我觉得他不算抠门啊，他真的是还蛮认真的，每次都告诉大家说他准备了什么，包括品牌呀、款式啊。我觉得对于真的男生来讲，能做到这一方面很不容易了。 是，所以你看无名8059呢，就给了一个道理啊。他说，我觉得爱情当中学到的这个道理就是，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不够。所以所以呢，他说只要豁得下去，甜蜜的爱情到处都会碰到的机缘哈。 嗯， 说哎 ，Dance Dragon 跟你说话呢啊。 指向性这么明显的吗？子期说，两个人呢一定要相向而行，不能一方一味的去付出，那样一般结局都不好。 有道理啊，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觉得傅盈飞今天这一段真的是全场最佳。 嗯， 他说我学会了呀，在作的同时，一定要也给老公一颗甜枣枣吃，因为呢， 打一巴掌给一甜枣。 哎，你要理解他在家庭当中地位的不容易。同时呢，告诉自己都是自己选的 啊， 并且呢，把这种思路和想法也给他来灌输一下啊。 嗯，大家说的都非常对，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你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静瑜的午夜苦情歌单之一。在这首歌当中，或者说这部电影当中， 好吧，这首歌 我学到的一个道理就是，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学会珍惜 啊。我学到一个道理是，夏洛特不是个人呐，夏洛是个人，他自己特烦恼是吧？ 你还真是观察力好细致呢。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要多远，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任你被一遍一遍、一点一点的带走，不停留。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我不回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也带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 居然这家 酷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巨人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是不是夏洛特烦恼就很苦情啊？我有一次的时候晚上就是开在三环路上，然后看着灯火通明，然后美丽的夜北京，然后听着这首歌曲，哎呀，我觉得我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你想到了你的什么心事？ 没有，就是听到歌里面的歌词写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戳中心 事吧。跟你有啥关系？ 那聊一聊跟你有关系的吧。你的苦情歌单找到了吗？ 不是，就是你看靖宇这个人就是特别好胜，你知道吧？就放首苦情歌单，忽然说来你给我苦一下。 我说了学不会还蛮苦的，然后 PD 就要飞在旁边跟我杠说学不会这个小儿科啦，在我这边算是最不苦的。我说来个苦的。 哎，我想想我里面有哪些歌曲？我刚才活慢慢浮现起的回忆当中，好像有那首《黑夜的颜色能否黑一点》， 是什么歌、啊？ 蔡健雅的歌曲啊 啊！ 对，还有什么歌曲？ 还有什么？这样，你先想一会儿，我再放一首我的苦情歌。 啊、你还有咱们也不用一直吧，是吧？调节一下 没有一直了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你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 嗯， 接下来这首歌我也有学会一个道理，来自 Adele 的 Don't You Remember。 嗯 ，Remember 了什么？ 过去了以后就不要再想起来了。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You left with no goodbye, not a single word.No final kiss to seal any sins. I had no idea of the state we were in. 能当你刚刚结束一段恋情的时候，你会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到你呢？曾经度过的那些美好真的全部都消失掉了吗？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再返回来想说，哎呀，过去了就过去了，下一个更乖。 今天我们真的是午夜情歌节目吗？ 没有啦，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Adele 带来的 Don't You Remember、还是学不会 啊？你今天就是跟学不会杠上。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下一首就给你、 真的吗？ 好不好？ 别，你也不用这么配合我，你说 今天节目含苦情量太高啊， 含苦量啊， 我们还是来含道理量，提升一些，说说你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但是接下来的这部电视剧，我相信也教给了很多朋友道理。新版的电视剧《天龙八部》已经定档在8月14号了，明天就会正式播出。 我想了想，刚才你说《天龙八部》教会我们什么道理，我觉得道理太多了，里面有人性的复杂啊，家国情怀等等。那这一次呢，是由于荣光执导，杨佑宁、文咏珊以及白鹏和张天阳来领衔主演，其中也还有众多的武侠专业户来加盟。虽然这种经典剧集的翻拍呢，其实一般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哈，而且也出现一些翻车的情况，但我觉得于荣光感觉呢，他还是经历过一些盛世武打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把这个故事拍好吧哈。 对，蛮期待一个有温度、有情感、有故事的侠义江湖的。这个新版《天龙八部》不知道在音乐方面能不能够超越老版啊，但是这首歌曲一起来，能够把大家瞬间带回到当时看《天龙八部》的回忆当中。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众生，躲不开痴恋的恩惠，都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一生争得当这条难题，跟风粉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粉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粉雨装落 山港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拎花把酒编织失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里或千秋不同，天阔阔雪漫漫共随同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晚便当那里已静尽埋葬，分风粉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港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拎花把酒编织失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里或千秋不同，天阔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刻偏靠眼里余情像埋葬。 难念的经，天龙八部的经典主题曲，来自周华健。米米说这个歌永远不会超越了，音乐一响画面都有了。 而且静宇，你下次咱俩如果想周四 K 歌 battle 的时候，你尝试看一下这他的歌词，你念都念不顺，都不用说唱出来，你知道吧。 我在爱情当中虽然没学到什么道理吧，但我在早安音乐秀当中学到一些道理，就是不要轻易挑战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免得翻车翻到自己都收不回来。 你知道我刚才在听那个修炼爱情的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啊，这首歌我这么喜欢，但是我为什么跟静瑜没有唱过呢？我想除了有可能是我们俩觉得这首歌曲的氛围比较苦情以外，更重要的是根本不太好唱吧。 对， 我们俩其实也没有敢尝试过很多 种歌曲，其实很多苦情歌都很难唱，在 KTV 当中我还蛮经常唱这首歌的。这首歌呢，今天八月未央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我的苦情歌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听这首歌的时候刚上大一，男朋友出国留学了，就像歌词一样，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女孩，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她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我真的懂你不是喜新厌旧，但我没有。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 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心，谁把我放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 怎么能说是划水呢？吓得我电乐都断了。天哪，这期做的也太好了吧。 哎呀， 我忍不住，我一定要给你掌声欢呼。 哎呀，静宇，你最近对我也太好了吧，我都不好意思说你那个苦情歌单今天给我整的也有点破防，你知道吧。 啊，但真的，我刚刚听到刘翔的一些采访，包括你看他当年雅典夺冠的时候，还有跟小孩子对话的这个部分， 嗯， 啊，真的好打动人。评说早秀的感动时刻真的太暖了，每一枚奖牌辉煌的时刻都是徽章，都应该被永远的记住。 是，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这两天正要做跑者了嘛，然后我忽然想起了这一位，其实跟我们一直记忆深处一直伴随我们成长的这位跑者啊，嗯，我觉得他的故事不应该被遗忘，他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铭记起来哈。 啊，没错，你看雷雷也说了，霹雳太坏了，一大早让人陷入伤感，泪流不止。本来刚刚苦情歌单就已经够把大家的心情带到一个很down的程度上了， 嗯， 但是听到这个，就是在悲伤的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的感动啊。 嗯， 像 EW 说，霹雳你说的太好了，每一个曾经的奥运冠军都不能被诋毁，每一个现在奥运赛场上的运动员都值得被尊重。 嗯，哎呦，真的，我觉得大家也给了我很多感动，不错，让我有继续下去的动力。不过呢，我下周就准备开始说我自己了啊。我今天想了想，我也不能每天 这样。大家下周还想听到这样精彩的早安快跑小单元，赶快过来给 PD 加加油、鼓鼓劲、吹点彩虹屁，好不好呀？期待着下周还可以听到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支付宝便民音乐时刻， 速度，这速度真快呀！ 郭 PD 干啥呢？奥运百米飞人大战开始了吗？ 哎呀，不是，我这刚刚看了一个保险，上线不到两周，参保人数就突破了80万，平均每秒都有超过一人参保，这也太快了。 保险参保都这么踊跃啊？为啥啊？ 这个保险叫北京普惠健康保，官方指导不仅参保门槛低，对年龄、健康状况都没有要求，同时还覆盖国内外100种特药，对中老年人、亚健康人群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据说60%以上参保的人都是给家人买的呢。 哎呀，这么好，那我看很合适给爸妈买呀。 是的，我正准备给自己和爸妈都买上呢。195元最高保300万，可以作为医保的重要补充，感觉挺好的。 问题来了，在哪儿投保呢？ 上指定参保平台支付宝搜北京普惠健康保，医保的保，就可以给爸妈一键投保了。快去吧，我看飞人大战去喽。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Baby Baby 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 招手第一日子有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宝藏在等你找寻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总是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大声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还要每天都为蛇盖被子等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时间我灯泡开关全打开呀哦陪你陪你的旅行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带你到达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北京时间8:1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有一点对大家抱歉欢乐没有做到 说完欢乐两个字以后自己忽然心虚了起来啊 林志晶说前面听了那么多的苦情歌我都还可以、嗯、但听了早安快跑我破防了我简直要哭出来了 哎我忽然在想先这两期的节目不行我就给大家挂在网上有 太棒了 有空可以看有空可以听一下、啊、 我们希望下周下下周下下下周还可以听到这样精彩的早安快跑的节目谢谢郭PD、 好下周我打算以自己为标本来研究一下这个跑步的动作呀还有跑步的装备啊 我们关心这些运动员 对比如说 你那些装备你已经讲了3年了我们真的不 care 还有比如说这个100公斤以上的人群该怎么如何去买鞋什么的 大家是不是听到这个题材 忽然觉得 不香了 没意思以后啊 好了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真的不是跟大家聊苦情歌的 是的 我们要聊点什么呢大佐跟大家说说看 明天一个古老的节日七夕相传在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会在鹊桥相会天上的情侣在这一天迎来一年当中唯一一次见面而地上的情侣在这一天相约同行表达更美好的向往把祝福送给明天将要度过七夕节的每一个幸福的人祝福你们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当然不会 哎呀都说了是明天明天明天再祝福你们啊哎呀这个有对象的出去玩的是吧祝福祝福都送给你们那今天呢我们要把拥抱送给每一位单身的朋友各位啊你的每一次错过都是为了之后遇见更好的未来当然对待感情不负责任的我劝你善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在爱情当中你学会的一个道理无论是相爱当中的人亦或者是孤身一人的你 大佐最近瓜吃多了吧你要警告谁啊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且配上这种 BGM 啊吓唬谁啊你啊来啊 哎呀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真的不是让大家互相安利苦情歌的啊、而是要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 是 在我们听天FM的聊天室还有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朋友都来支招了红果说包容信任和理解是两个人始终要做到的 哎有道理啊这个 Chris 玩说爱情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自己去体会热恋的时候基本做不到那么的理智客观对不对啊大道理啥的懂就是懂但是做起来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他说有道理热恋的时候你就热恋好了

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Good 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的没错，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哎，没有猜错，今天的早安热流行就是鱼子的新专辑哦，我的午夜苦情歌单。 你早说，我先哎，那我先下载一下啊，用快。 不是不是啦， 不是恢复歌单两个字啊。 A 九五说了，苦情歌单这个封面赞了，那是批的相当精心啊。夜的黑直接来了一句评价说，这歌够苦的呀。 苦情苦情嘛， 啊，开个玩笑，当然不是了啊。今天还是要为大家推荐新歌，许魏洲的全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曝光，名字叫做《解毒》。这个专辑呢，它是一个非常的重金属乐队风格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相应风格的一个编曲，非常狂躁的这种吉他配合着力量感十足的鼓点。 对，我每次一听到许魏洲呢，我就想起了他每次在舞台上唱歌那个涨红了的脸以及青筋爆棚的这个脖子啊。但我觉得确实他的歌声就会让你觉得哟，这个演员感觉唱功还挺好的，对不对啊？有这种感觉哈。 也是想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来为大家呈现一个迷人又危险的世界。同时也在这里预告一下，待会儿在我们的早安热流行的这首歌曲推荐完之后呢，就要进入周五的时间， 苦情歌专场，还有周五的早安游乐场呢， 我跟你讲，我今天可是为了配合苦情歌专场专门设计的游戏环节。 我赶快回复歌单下载一下你那苦情歌单好吧。 解读许魏洲。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怎么办？我看了一下剩下来这些时间，我觉得如果按照我今天这个玩法的话，这首我们的游戏播完节目就该结束了。 咱们后面还有24分钟 啊。还好还好， 我就一个游戏要玩这么久啊？ 没有那么夸张了。今天我们换一个新的玩法，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爱情嘛。哎，明天就是七夕佳节了，所以要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那今天大家也跟我们推荐了很多的伤心情歌，教会你很多道理的情歌， 对， 还有一些听起来很浪漫的情歌。那么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感觉很熟悉？它的名字叫做《情歌王》。 啊，就是让我跟唱情歌王吗？ 没有那么简单。哎， 今天 毕竟是早安游乐场的环节，我们换一种新鲜的玩法，叫做积分赛。那么今天呢PD 就和我们的小耳朵们自动归成一对了。接下来我会依次的播放情歌王，因为这里面的歌你都很熟悉了，而且呢也都会跟着唱，所以我不会停。每到一首歌，你要迅速的爆出他的歌手和就是歌名，然后就是过时不候，就闯关，你知道吧？过了就没有了。但你每答对一个就积一分，到最后我们游戏结束之后，你答对多少题，我就发多少钱的红包。 哦，是这样啊， 厉不厉害？ 那我 怎么样？给自己点个赞。 我现在拿那个百度搜索一下《情歌王》里面的所有歌曲，你又跟我透题了是吧？ 各位小耳朵们准备好了吗？哎，不可以提前去找啊，必须要靠自己的这个听感，感受一下你们对于情歌的熟悉程度。那话不多说，今天的《情歌王》早安游乐场考题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这首歌曲是古巨基唱的《情歌王》。 结束全部 对、 啊、好，那你就只得一块钱。 那不行，那赶快 小耳朵们准备好了，可以来给 PD 帮帮忙。 好，张扬， 就过时不候哈，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答对。 快唱呀！ 爱你， 爱你， 不是因为 你， 这个你都不会吗？你真的让我瞧不起。你可以选择求助小耳朵 啊，求助，求助，求助，求助啊！ 对，过了就 过，过，过，过，还没过，还没过。 好，那第一首 Miss， 第二首歌。第二首也猜不对吗？这么简单？第二首也 Miss 吗？你可以早点选择求助。 啊，求助啊！那没今天没有人说话呀啊 ！Forever Love。哎呀， 好，第三首， 这个我知道。 嗯，对，第三首是什么？ 这是那个《如果爱》，张学友。 哎，终于答对一题了啊、哦！答对一题。好，第四题。 童话，光良。 哎，又答对一题。 至于好忙啊。 就过时不候，就过了的题就不能再返回去 答了。好 了 好了，现在我答对两题是吧？ 两题对， 啊、 嗯。 你要相信，这首歌唱了好久了。 是。 我们会像童话故事。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也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和今天粉的聊天室， 往更多这些地方飞去了。 是什么？ 很爱很爱你。 谁唱的？ 刘若英。 哎，三题。 才开心， 还有什么？来，继续、 下一首。 Come on，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王菲。 哎，四首， 开始逐渐进入状态啊！ 是，大家越来越给力了哈，都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和听天FM的聊天室，来给 PD 助力。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吴俊基确实唱的比我好啊。 你在说什么？ 我跟了一下，觉得好像不如人家唱的好听。 积四分， 来听 一 下 一题。 好想， 好想，好想，古巨基自己。 哎， 对不对啊？ 天哪，这个题你也能答对，我觉得还是难点。好，积五分， 和你在一起。 你也得看一看我们的听友有帮你答的，因为待会儿还要给大家发红包的。 哦哦，好。明天我要嫁给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这 谁唱的？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还啥？你不要打扰我。哎，你不要放这个，不要打断我。谁啊？ 哎，过时不候了。这是什么歌？ 潘玮柏选的《不得不爱》。 哎，正确，积六分。 刚才是谁唱的来着？ 你呀，过时不候了， 啊、 你别再讲之前的歌了啊。 这个太简单了， 好简单呀、 莫文蔚的，阴天， 哎，正确，好，积七分， 好。 别顾着唱什么歌，什么歌？ 陶喆， 什么歌？ 这啥歌来着？给我整懵了，快求助求助，赶快赶快过来！飞机场的十点半。 啊，飞机场十点半，你看求助很有用吧，对吧？ 感谢感谢感谢 Goldaski 啊， 八分， 大家还在阴天里，大家快点跟上来啊！ 过时不候啊！ 对，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黄品源，这歌叫啥来着？快快快快！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对不对啊？ 答对了， 几个题了？几个题？ 九题了。那么爱你为什么？ 是我。 哎，这是新一题，这是新一题，你别光顾着唱，你猜了。 最爱你的人是我。 谁唱的？ 谁唱的？快快快！ 谁唱的？ 最爱你的人是我，这，哎呀，又过了。爱我，爱我别走。 谁的？ 张震岳。 哎，十分了， 我还可以，就是有的时候有点抡不清楚那个人名字啊。 所以我说你要求助嘛。 啊、求助求助，大家还在上一首歌里。 跟上我们的节奏啊、这首歌确实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马上要切歌了。 你今天这个弄的，大家都大家不给我出主意，你知道吗？跟不上有点啊。 来十分。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不要一切都。 这首歌叫啥来着？让我欢喜让我忧吗？ 你确定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要让我如此。完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 其实就是让我欢喜。 是吧？周华健，周华健啊。 你说不是啊？这不算分的啊。 原来你什么也不要，什么都不想要。 对，谁唱的？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留恋。 你别光顾着唱。 那英吧， 啊，答错了。 原来你什么也不想要。 张惠妹唱的。 哦、张惠妹，张惠妹 还是十分，这一会儿一点进步都没有。 最近。 当作对我的回答。 好了， 还有呢。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我们的考题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因为中间有很长的一段间奏。 那把间奏跳过，快继续。 差不多了，你玩的没完没了了。 我跟你说，到十块钱以后，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心态明显慌了。 没有，今天我是很想给大家发红包，但 PD 不给力，只答对了十道题啊。 好，那只能十块钱了、啊。 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选一选谁今天对他助力最大。但接下来的这些歌呢，还是要奉献给大家，上班路上可以跟着一起唱。情歌王古巨基。 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我永远永远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爱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想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树枝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给爱的味道，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我多么痛的领悟，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懵懂，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 我们的爱，飞儿乐团， 来不及了，已经。好不好玩？ 哎呀，这样这样，我跟你商量一下啊，我们给小耳朵加个包怎么样？ 什么包？ 这个 bonus，、啊、 就还想再猜是吗？ 再猜两首吧。 行行行，这样吧，反正今天是我发红包嘛，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再加一个 bonus， 接下来的这些歌你能答对几首，我们就还往上翻， 好 不好？ 还有一会儿呢， 来 好 下一首， 继续啊，来小耳朵们继续加，继续帮我，快快快，听下一首歌啊， 眼泪， 眼泪， 这太简单了， 孙燕姿，眼泪城市， 啊啊、 不是， 眼泪是范晓萱， 不不。 谢谢。 是范晓萱、 哦、范晓萱的啊、 嗯、你看哎呀 bonus 就这么 我没查成还有下手还唱眼泪的别唱了啊。 你知道刚刚放到那英的歌的时候有朋友过来说 PD 这才是那英 在线教学。我这么喜欢范晓萱没有猜中这个歌有点 对啊，你怎么会猜到孙燕姿呢？没关系，还有几首，你还有机会给大家加包呢。 就是你要了解一个当运动员的心情，其实是比较忐忑的啊。 紧张了，来下一首。 只怕我自己 超简单， 想你 这么简单。 庾澄庆 啊，对呀、啊， 情非得已啊。 哎，答对了啊，十一，积十一分。 怕我没什么， 我放给你了30多分的题，你就答了十一分。 哎、中间也有些也会的啊。 好，下一首。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 哇，这首歌是啥？ 嗯， 你不要放那个那个难以忘记吧？ 确定吗？ 是。 哎，不是， 错了是吧？啊、嗯， 正确答案是梁朝伟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对。 哎，现在还是积十一分，来。 怎么也得来个12分呢， 太简单了。 这首歌曲是那个心太硬，不是心太软，小琪的歌曲，对不对啊？ 小琪是哪个小琪啊？ 任贤齐吗？ 正确，12分。嗯， 那不然是麒麟哥。 好了，最后是一道送分题了。 嗯，好，最后啊。Forever Love， 王力宏。 Forever Love。好，今天我宣布我们的情歌王早安音乐秀的早秀游乐场的特别版本、yeah! 今天是以集13分结束，那来 PD 挑选一位我们的听友吧，把小红包送给他。 好，我来挑选，就是刚才那个在线给我指导的 Joanna。 Joanna 特别 厉害，你知道，就是 Joanna 就是这首歌还没放到他就已经开始给你指说下一首是用心良苦， 厉害。 下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关键我们还有朋友着急打了佛爱佛爱为 love。 谢谢大家今天在上班路上参与其中，我们也是在每周五的时候会设置这样的一个游戏环节，用音乐和大家互动起来，每周的玩法都不一样，体验一下在游乐场当中的感觉。 而且今天的歌单选的特别用心啊，情歌王明天就是七夕了哈， 嗯， 把这首歌曲加到你的这个七夕歌单当中，一首歌打包所有天下情歌，好不好哈？ 一首歌打败今天所有的苦情歌。 嗯，是。 但我觉得把这些歌曲当中特别精华的歌词当中特别发人深省的部分全部都集合在一起，唱的时候也特别的有感觉。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说你在爱情当中学到的一个道理。 对， 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参与互动。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继续来关注一下综艺方面。这两天哈，除了热搜上一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呢，还让大家关注到了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终于开播了。 啊，披荆斩棘的嘎嘎是吧？这个初舞台呢，将个人 要心疼嘎嘎的那个披荆斩棘的嘎嘎吗？ 我真是很心疼披荆斩棘的嘎嘎啊！ 对，我也蛮心疼这些嘎嘎们的。本来你说用心准备的舞台，但这次呢，却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吧，然后让大家对这个节目整个都产生了很大的敌意，包括、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跟我们节目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他们特别喜欢来一段情怀杀， 嗯， 他们这次呢是好感度拉满的方式呢，就是数度带领全场大合唱啊。 是的，包括比如说像赵文卓版的《流星雨》啊， 赵文卓 啊，还有陈小春、谢天华，还有林晓峰三个人再度演绎《友情岁月》呀、等等的，包括所有的哥哥全员来演唱《笨小孩》啊。 嗯， 昨天我有看到一个热搜，就说大 S 现场去给言承旭打 call， 因为言承旭也参加到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节目当中去了。嗯、一段话说：“道明寺，我是你的山菜。”就让大家瞬间破防了。 是，但是这个时候再放一首这个《流星雨》啊，你要知道，去年我们在回顾华语20年的时候、那一年其实神仙打架的歌曲很多，但是这首《流星雨》 一定要有《流星雨》 还是放得上了。 言承旭也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再唱《流星雨》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F 四，我们的青春回忆。 温柔的星空。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 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要你相信我的孩子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伤感若太多心丢给我吧， 我是你的山菜，哎，我没有那个感觉，算了。 可是我不是道明寺。 哥哥，20年以后你去参加个什么《乘风破浪的哥哥》，我给你录一段好不好？ 是 郭 PD， 我是你的鲸鱼啊、哦，好吧，好的， 来破个防吧。 是，可以。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啊，当中呢，就是那一段。大家可能没有我跟鲸鱼的感受，是因为就刚才给我放了一下，但是结果现场呢。他说道明寺的眼神还是那么纯真，对不对？ 是啊、哦，看到之后还是让人觉得很感动的样子啊。 对，一点都不油腻啊。 这个综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故事，关于爱情当中你学到的那些道理。爱情呢有很多的样子，但是呢很多的道理都是共通的。比如说像海绵宝宝爱喝酸奶提到的，爱情里最好的状态永远都是势均力敌，双向奔赴。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爱情最美好的模样。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爱情的模样》。每一对情侣